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的，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昨天0点到24点，全国新增本土病例2例。经过一个月的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奋战，南京市全域已经降为了低风险地区。北京市丰台区初高中在校生的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了97.7%。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消息，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0例，广东8例，云南8例，上海7例，河南2例，天津1例，辽宁1例，黑龙江1例，湖北1例，四川1例，本土病例2例，上海1例，江苏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经过一个月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奋战，南京市全域已经降为了低风险地区，扬州市社区层面风险也已经基本消除。昨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江苏工作组人员全都撤离了江苏。国家卫健委表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疫情是一起德尔塔变异毒株输入国内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继武汉疫情之后波及国内范围最广、感染人数较多的疫情。事实证明，国内去年以来形成的新冠肺炎疫情处置经验和方法完全能够应对德尔塔毒株，在坚持基本经验和处置方法的基础上，也需要总结反思，与时俱进，不断优化丰富完善的抗疫措施与技术，把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要求落到实处。首都儿科研究所、北京儿童医院的富乐双、复方钙颗粒等紧俏的明星小药，可以在朝阳医院、同仁医院、天坛医院、世纪坛医院等8家市属医院买到了。这些专门针对儿童研制的医疗机构院内制剂，多年来一直受到家长们的欢迎，但是呢，为不少家长反映药太难开了。为了进一步的解决院内制剂跨院调剂的难题，缓解患儿家长们的用药困扰，市医院管理中心协调市药监局，在符合法规要求的情况下，完成了在儿科医联体医院内的儿科制剂互通。今后市医院管理中心也将会根据广大患儿患者的要求，让更多口碑疗效好的明星小药实现更大范围的互通。在北京市第一个城市制定商业医疗保险项目北京普惠健康保上市，满月参保人数已经突破了140万人。今天呢，北京普惠健康保项目组宣布再出利好举措，正式开通医保个人账户专用存折资金支付渠道，实现医保内一站式的理赔结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市民一年只要花195元就能投保北京普惠健康保，可以获得医保目录内外最高300万元保额的医疗保障，涵盖医保目录内住院和门诊个人自付费用，以及医保目录外住院个人自费费用和100种海内外高额特药费用。这一保险上市一个月，参保人数突破140万，受到很多市民的青睐。 自己我就是看中那个，就是海南那些药嘛， 就是作为年轻人呗。 对对，因为它不在我医保范围之内，然后包括我买了一些商业保险，它也不在那个范围之内，所以就是有更全面的保障。 就一个月来市民的投保情况，北京普惠健康保产品组组长、人保财险北分健康险事业部负责人董玉说：“ 女性的投保意识高于男性，参保年龄的跨度相对比较大，从42天出生的男婴到106岁的老人，家庭保障意识相对较强。其中为家庭投保中，80后的占比是达到了一半以上。” 北京普惠健康保主要是解决高额医疗费用带来的家庭支出性的风险，其中也有免赔额的设置，这也成为市民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北京普惠健康保主运营平台一度云负责人张石说：“ 免赔额相当于医保中的起付线概念，免赔额的设置使保费更加亲民，二是主要抵御大病的风险，也是考虑到大多数家庭都可以承担得起这个费用。” 据统计，在北京普惠健康保的投保人群中，城镇职工参保比例高达77.58%，城乡居民参保占比为21.29%。 从26号起，本市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可以使用个人医保账户余额直接缴纳保费，也可以用自己的个人账户余额为父母、子女、配偶等直系亲属投保。日前，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发布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的补充通知，明确个人账户探索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支持购买北京市补充医疗保险。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孙德尧说， 普惠健康保个人支付功能的开通，既增加了产品的支付途径，也实现了医保各账的家庭共济。我们将采取医保大病保险的信息与这个保险公司来实现共享，实现这种一站式的结算。 据了解，目前北京普惠健康宝已在北京通 APP、 京医通微信公众号上正式上线，也可以通过腾讯微保、京东等渠道投保。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12岁到17岁青少年是当前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重中之重。自7月中下旬全面启动呢，截至昨天，北京市丰台区已经累计接种该年龄段人群4.51万人，5.72万剂次。预计9月底前将会完成全程的接种。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在丰台区南苑街道精良月谷家园疫苗接种点，前来接种疫苗的学生有序排队，在入口处出示健康码，测量体温后进行接种。来自北京12中钱学森学校的李浩洋刚刚接种完疫苗，打疫苗这个事儿他已经盼了很久了。 就是特别的遗憾，因为只有大人能打，小孩不能打，就感觉就自己就没有这个机会。 他的父亲李鑫说， 全打齐了，我父母也都打了，打疫苗对自己啊，对咱这社会啊也有好处，形成全体的免疫嘛，该接种还是接种，听政府的心里比较踏实。 来自同一个学校的李天航接到打第二针的通知，就赶紧过来接种。 不紧张吧，一点也不疼，看到了就是很多同学也都来打疫苗，心里就多了一种安全感。 他的妈妈张金楼告诉记者， 18岁以下的不让打，然后那时候确实是很担心，现在因为这个疫情比较严重，还是很担心孩子，就是因为他会毕竟外出接触很多很多人啊，很感谢国家给我们这个福利。 在疫苗接种大厅有一张桌子，上面摆放了很多饮料和零食。丰台区南苑街道办事处主任高建忠说，这是可以免费领取的爱心服务台。 我们考虑到有的学生呢可能空腹接种，为了防止学生出现低血糖，也为了缓解啊学生紧张焦虑的情绪，街道的疫苗接种点专门设置了爱心的服务台，准备了包括含糖饮料、巧克力、面包、矿泉水等食品。 丰台区卫健委副主任刘鹏介绍说，截止到8月25号，丰台区已累计接种该年龄段人群4.51万人，5.72万剂次，预计9月底前将完成全程接种。 青少年他接种的意愿都比较强，而且组织性比较好一些，通过前期接种都没有出现过不良反应。在校的这些学生8月底之前全部完成第二针的接种。 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5.8，道路是轻度拥堵。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超级品牌日，8月25号至8月27号期间，在北广购物订购海参、红酒、茶叶类商品，